10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00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北京外语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赖世雄老师，感谢大家一路以来对长春藤赖世雄英语的喜爱与支持。有一个消息要通报给大家，赖世雄零起点英语一共有230讲教材将会上市与大家见面，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网 www.ivytw.com 进行购买，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外语广播，在长春藤专场优惠处进行购买。好了，下面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 Glad to see you out there， 很高兴跟大家见面。 Today we are going to learn a new lesson. This is lesson 46， 也就是46课。这个标题写得很好，About me， 谈谈我自己。About 就是有关， me 这是宾格，所以做宾语就不能讲 about I， 不能用主格或主语，所以呢这边就要用 me， 不能讲 about I。 About me， 谈谈我。我们用这一课呢来复习过去、现在以及未来时这些我们曾经讲过的一些用法。好，我先念一遍，大家听好。 I come from 南宁，广西。 But I was born in 南京。 My family moved to Taiwan when I was just 1 year old. 我家人，我全家搬到台湾来，在什么时候呢？当我才只有1岁的时候。I began to learn English when I entered junior high school. 我开始学英文，在什么时候学呢？当我进入初中的时候。I hated English grammar. 我很痛恨 hated 英文的语法 grammar 语法，不要念成 grammar grammar grammar。And I didn't like to memorize words. 同时呢，我也不喜欢记单词。So I gave up learning English. 因此我就放弃学英语了。However, 6 years later, 不过6年之后， when I was 18, 当我18岁的时候， I started to learn English again.我开始再一次的 again 就再一次的学英语。 I will tell you the rest of the story later on. Later on 这个词组注意，就是以后或是 later 也可以，你不加 on 也没有关系，加个 on 比较好听。 Later on 以后我将会，这是用了未来时，告诉你这个故事的其他部分。The rest 就是剩下来的部分 of the story。 来，现在我们从头来看这篇文章。 I come from 南宁，广西。这个 come 不能用 came， 不能用过去时，要用 come 指的我原籍，我的祖籍。我现在讲的真的是我的祖籍是广西南宁，在南宁附近有个横县，我是在那个地方，那么爸爸妈妈是在那出生的，地道的这个壮族啊。 But I was born in 南京。可是呢，我籍贯是南宁啊。可是我却是在南京出生的。I was born。你要记住，这边要用过去时，因为我已经以前生出来的。你如果是 I am born in 南京，人家听了就觉得你讲英文好奇怪啊。那怎么现在的出生呢？我早已经出生了，所以要用过去时。My family, 我家人就是全家 moved, 我用了过去时 to Taiwan, 搬到台湾了。在什么时候搬的呢？ When I was just 1 year old, 当我只是这个 just 就等于 only, 不要念成 just, 要念成 just, 肚子饿的饿饿 just, when I was just 1 year old,我才一岁的时候就搬到台湾来了。I began to learn English. Begin 的过去时 ,B-E-G-I-N 是原型。过去时就改成 began, B-E-G-A-N。我开始学英语。在什么时候开始学呢 ?When I entered, 就是进入 junior high school, 就是初中的时候。如果是高中叫 senior high school,那个词是这么拼的 S-E-N-I-O-R Senior I hated English grammar 我痛恨本来是 hate 加了个 D 就变成过去时讲了我当时我痛恨英语或是英文的语法 Grammar 变成 grammar 叫 grammar And 这边用了并列连词连接两个主语接下来的主语是这么说 I didn't like to 这个 didn't 也是过去时的助动词不要念成 didn't 叫 didn't 等的音用嗯的音好这样 didn't 像我是学生 I am a student 念快的时候变成 I am a student student student student 嘴巴不是闭起来是张开的念不是好 I didn't like to memorize words memorize 就是记忆死背背诵好都用 memorize 我不喜欢记单词 so 因此啊 I gave up give up 的过去时 gave G-I-V-E 的过去时 G-A-V-EGave up 后头放了动名词短语做宾语 So I gave up learning English 于是我就放弃叫 gave up 放弃学英语了 However 然而 6 years later 六年后 When I was 18 当我18岁的时候 I started to learn English again 我重新再开始学英语Start 加了 ED 变成过去时 I will tell you the rest of the story later on 以后我会告诉你这故事的其他部分现在跟着我一起来跟读 I come from 南宁广西 But I was born in 南京 My family moved to Taiwan When I was just 1 year oldI began to learn English when I entered junior high school. I hated English grammar, and I didn't like to memorize words. So I gave up learning English. However, 6 years later, when I was 18, I started to learn English again. I will tell you the rest of the story.Later on. 祝大家学习成功。如果想要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到电台的网站 www.am774.com。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早上6点到6点半，重播的时间是10点到10点半。我们的播出频率是 AM774 和 FM92.3。Oh, I believe you.